Good morning. 早安。 Today I'm going to preach on Matthew 6:19-21. Let's first come to read the scripture, Matthew 6:19-21. If you have your Bible, why don't we eat? Everyone can read it. 每个人可以读他自己的语言。Everyone in their own language can read Matthew 6:19-21. 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为自己积财宝。OK， 好，我们再一起来念。我知道可能你没有习惯，红人堂我们都一起念。好，我们一起来念，请。不要为自己积财宝。今天的题目就是第21节，你们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Because where your treasures are, there will your heart be also. 关于这两个预言，两个礼拜以后我们要开会讨论它，我就试试看不同的。今天我就读了这个的主要的句子，用英文，别的百分之九十五讲中文。So today I'll just read the, we're working on how to put together these two languages. In 2 weeks from now, we're going to have an important congregational meeting. We want everybody to hear particularly what you need in these two languages, not in terms of the church expanding. What is it that you really need that's going to help you most spiritually?With respect to these two languages, as well as our church. 我的今天的讲道就跟随这个的经文，我先讲第19节，以后第20节，以后第21节。我们开始以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能够听你的话语，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能够听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透过当上宝训向我们讲话。我们把我们的讲道仰望你，我们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Point one, do not store up.For yourself, treasures on the earth.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当上宝训是圣经里面最重要的讲道，是历史上最重要的讲道。有三章：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读的时候可能15分钟就把它读完，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教导，关于属灵的事。There are 3 chapters. In chapter 5 and 6, we get the most important teaching. Chapter 7 is mostly a warning. And the chapter 5 and 6, they both have 2 parts.So there's 4 parts in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really 4 things that Jesus is saying, and we have to grasp them and apply them to our lives. 在第五章开始的时候，他给我们八福。在后面讲了关于做盐、做光。在第五章的后，这个以后，他就是讲了6个重要的命令，他揭示摩西的世界， 基督徒应该如何应用在我们的生命。他教导我们是神的话语是关于人的心，他的意思不就是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是包括我们在我们的心，不可杀人，不可犯奸淫。We'll turn the other cheek to walk the second mile. Chapter 6 also has two sections. 我们在红恩堂在江当下八顺，我是就跟随红恩堂，我讲了到第六章第十八节。今天我们开始第六章第二部分，谈了又从第十九到第三十四节，又第前面的一部分第六章一到十九节是关心到底我们追求神的赞美和人的赞美，全部都在讲我们奉献有没有关系神的赞美和人的赞美，我们在祷告有没有我们专心是关心是从神而来的喜悦，或是人为喜悦我们所做。以后从第六章第十九节到第三十四节，简单的来说都是关于钱。To put it simply, from chapter 6, 19 to 34 is all about money. It's all about money. 耶稣基督我们的经文说不要为自己积存财宝在地上。和第最后三十四节，他说不要为明天挂虑或忧虑，意思不要想明天钱不够了，所以我需要挂虑这个的事。所以我们看从第十九到第三十四节，四节都在讲我们对钱有什么样的。We can say in this section there are two paths in life. 大部分的人会在这个地上追求钱和财宝。如果我们的钱很多，我们的追求可能为我们想更多，我可以退休的时候过了快乐的日子。更多，我可以有面子在别人的面前。我是最有钱的人。可是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不是这样子。In history, most people are not wealthy. They are very, very poor. And the thing that they worry about is, will I have anything to eat, to wear, a place to live? 所以他们心里面很挂虑明天是如何。耶稣基督会跟他们我们说我们不要为明天挂虑。我们被呼召走另外的一条路，在英文我们说我们要听另外的大鼓的人。 We're to walk by the beat of a different drummer. 不是天天挂虑我们的钱，是依靠神和存我们的钱在天。我们要用我们上帝给我们的为了侍奉他，我们要用一切上帝给我们做他的旨意，然后知道他关心这个小鸟，他也关心我们。 The whole section is concerned about wealth, and he lays out for you two paths in life. What is it that we focus on, that we're concerned about, that we worry about? 我们就开始讲第我们就跟随这个经文，第六章第十九节。The passage begins, do not. 如果你没有记得别的我讲的事，今天就记得这个 do not, do not. 因为不是我说 do not, 是创造天地的主道成的肉身，是告诉我们 do not, do not.这个事实上不是一个命令。这个当善报顺的味道是可以说一个劝勉。It's 很重要的一个劝勉。有的劝勉是不那么重要。但是耶稣基督劝我们 do not, 他知道跟我们的将来 一切都有关系的。所以他为我们的属灵的好处 for our own good, he is encouraging us. He is telling us, do not store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s on the earth. 是一个全面，但是同时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全面。He continues, for yourself. 不要为自己，为自己。那这个有点暗示，是大部分的人存钱，不是为别人存钱，是为自己，为家庭，是关心跟你有关的人存钱。耶稣基督没有说不可存钱，他没有说不可有钱，他是又说就不要为自己积存这个宝财，财宝。我的中文就是这样子，若这个什么就是把两个字翻过来，你知道宝财不是财宝。我们的是有可以，若一个有人有钱，我们就是要想我们如何用它做神的旨意。有人建立一个基金为了信上，甚至我有一个朋友 I have a friend who has a lot of money and he just made his own foundation and he spends his whole life considering how to a lot of money how to use that money to do good. The Lord doesn't say you can't do that. He says 不要为自己而积存在地这个的钱。他也说是不要积存你的宝财宝。Do not store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s. 这个是财宝是什么意思？我财宝有任何的语言可以有字义，有这个暗指它的the literal meaning. And then there's a metaphorical meaning. 我们常常说财宝 the metaphorical meaning 是什么？任何的有价值的事情是我的财宝。宝，财宝。有没有父母会说我的孩子是我的财宝？会不会这样子讲？有，也可以说有每个人有他的财宝。但是他的原来的意思就是钱。或不应该说钱。应该说是财富 It's any kind of wealth 那个是你的财宝耶稣基督在讲的是什么在这里应该是他的字义 It's his literal meaning 因为他下面给这个例子说这可以进来投是他谈的是我们不要有在地要存起来我们的财富是包括这个的可以说在那个时候从他的例子我们会看到是包括他们的黄金或白银他们也是用什么方法当时存钱他用贵的衣服特别 purple clothing was very very valuable and if you had thispurple clothing in your closet and it was a king's clothing and you needed to make money, you just go out and sell some clothes and you could make your money. But 今天我们为如何讲你的财富房子有这个的股票有银行里面的钱我们可以把它又存起来又财富又我们可以看到 from the context when Jesus says treasures he means it literally he means it literally do not 不要为自己积存这个的财宝以后他最后说 on the earthOn the earth, 是让我们知道他做一个对比。地上的财宝，天上的财宝。他是说我们不要在地上存 为我们自己这个的财富，这是主自己给我们的命令。在第十九节的后部分 In verse 19b, Jesus gives us one reason not to store up treasures on earth. 他给我们个理由，为什么要不要如此积存我们的财宝。他说地上有飞蛾虫子，应该是飞蛾吃药，能朽坏，也能贼挖洞龙来偷。我已经说的是从这个经文你可以看耶稣在想，一个是黄金，古代的华人若有黄金会放在哪里？ In ancient China, if you have gold and silver, where will you put it? 会不会挖一个洞在你的房子 的地下把它放进去，也把它盖起来？会，这是古代的人都是一样的。所以耶稣基督说这个贼能够进来挖，把你藏得好，他知道，他比你聪明，他知道在哪里把它挖出来。或你有这个漂亮的衣服，以后你要去买它的时候，你打开你的衣橱，是什么事？飞蛾把它完全咬得很惨，你卖不出去。在第十九节，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些理由，不要存我们的钱在地。在我们这个的时候，我们也有。若是现在讲，你够说可能火灾会把你的房子烧光光了，可能说你的投资的这个的公司可以做什么？破产，也会说是一个严肃的，可能会打仗，一切你的计划都会不见了。有一个骗子可以打个电话跟你说是这样子那样子，你就是相信，以后他把你的钱都骗光光了。在第二十一节，我们会看到耶稣给我们更深的理由，为什么不要存我们的钱在地。但是在第十九节，他在先告诉我们地上的财宝是不可靠的，很容易变不见。而且从后面的，他开始这章的后面的到三十四节，他也提了，不就是他变不见了，是你必须担心他变不见了。所以如果人要很关心他的钱多少，他也很关心许多的事，他每一天在想什么，盼望股票没有往下去，他看这个的报纸，股报这个的股票市场往上去，心里怎么样，很快乐。但是若望下去，心里会如何？很担心，到底我退休钱够不够了？我们是有，可以说，人都是追求安全在这个世界。但是耶稣基督在告诉我们，这个安全，我们可以追求安全，但是我们安全不是在我们的财富，所以我们不要存钱在地。在第二十节 ,in verse 20, Jesus tells us what we ought to do. Store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s in heaven. 积存为自己。我们的The Chinese version does not have the for yourself. The 和合本的先略在第二十节为自己。可是我告诉你原文 who mean 是平等的。是应该中文已经够清楚，所以他们没有重复它。但是耶稣基督是说积存为自己。Store up for yourself. 到底我们可不可以关心我们自己？ 要关心我们自己，要做一个聪明的人。全部的圣经说要做聪明的人。我们可以积存为我们自己有价值的财宝，甚至耶稣基督鼓励我们的是要存为我们自己的财宝。啊，想我到底要做什么，在这一个生命过得很快，我要存，问题在哪，在哪里存这个东西？ Where am I going to store it? That's the only thing he's asking. He's not telling you can't store up anything for yourself. That's some kind of super spiritual person. I don't care about myself. No, Jesus says a wise man is concerned about yourself. But think about what you're doing in this world. Listen to the Savior. Do not store up for yourself treasures on the earth, but you should think, I'm going to use my life, everything I have, to store up for myself treasures. Treasures in heaven. And 耶稣基督在第二十节的后部分说，在这个的财宝是完全可靠的，完全安全。你是安全，你的财宝是安全，一切的你有心里能够很深厚的平安，因为在天没有小偷，在天没有非恶，在天没有任何的鬼，没有任何的邪恶，没有任何的事可以伤害你。你是十分有安全在地上。如果我们听我们的救主的话语，是我们一辈子存我们的钱，我们的财宝在天，不必有关于将来很发抖，必定会永恒的祝福。知道大卫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本来我是年轻，现在我是老，从来没有看过什么，没有看过神的仆人讨饭。I have never seen a righteous man begging for food. 连我们存我们的财宝在天，我们在地是十分安全，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快要跟我们讲，是要思考这一些的鸟，小鸟，有没有看过一个是缺少？也没有，因为神不管在地或在天，我们便有安全在神的面前。他这里谈的是天上的财宝。We need to think about what does he mean by heavenly treasures? And how do we store up treasures in heaven? 应该很清楚，他不再谈按着字义，你没有办法把黄金送到天。虽然有一些的人盼望可以这样子做，他谈的是这个不是按照字义，这是一个比喻。我们要存一些属灵的财宝，一些永恒的财宝，一些在天的财宝。很自然的，我们会想他的意思是用我们的生命行善。Isn't that natural? We would think he means to spend our life doing good,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God. 有中文说容身一人。And I think that's basically right. Basically, we are to spend our life doing good, according to the word of God. 我们的提多有没有这样子说？我们上帝是预备善，为了我们能够行在中。我们要思考，我们是如何在神的面前一辈子做他的事，一容身一人。好，可是可以跟谈的更细，我们如何行善在神的面前。我可以说当善报顺，就是告诉我们如何存这个财宝在天。你好好的读第五章，好好的读第六章，想的我就是这样子活着。We just read chapter 5, read chapter 6 of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Yeah, I'm going to seek to live that way. 他如何开始？八福。我有关心作为一个修行的人。我关心我能够在神的面前做个痛悔的人。有一个这个的退让的人。我温柔的。要做怜悯人的。要饥渴慕义。要清洁的心在神的面前要使人跟人和平的人。要接受为主而受逼迫。第五章的后面就是说我们要做什么，有没有说我们的爱人如己，有没有说的是有我们为我们的敌人祷告。事实上我们的心善应该耶稣基督上从你的心灵里面，也就是会做像主要我们做，是像主自己的，是为别的人而活着，是为敌人祷告。这是一个美好，不就是这个行为，是这个心在神的面前。或第六章一到十九节，说要一辈子心善，就是要关心上帝要我们做什么，一切为神的做的，可以不看重面子，不看重人，是有怎么看我们的。我可以说的是当善报顺第一个事情，他存你的财宝在天，你要关心我的名字在那边的。这是我们值得思考到底耶稣基督的意思，就是我是个基督徒，所以我要信善为了越来越大的财宝，或他关心第一点存你的财宝在天，第一步就是要让我们的名字写在那边，以后我们财宝在天。整个当善报顺是在关心这个事，主是告诉我们两件事，如何进入神的国，进入神的国应该做什么。所以从第开始时候，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节，他告诉我们，若你的义没有超过法利赛人和文士的义，你进不去神的国。直到第七章，他给我们一系列的警告，都是要确定我们的名在那边的，不要骗我们自己，一辈子追求人的赞美，一辈子追求地上的财宝，和说主啊主啊，他说许多人会说主啊主啊，但是我会跟他们说，你离开我，我不认得你，我不认得你。我们要关心我们的名字在天，这是第一步，要存我们的财宝在天。同时间有没有任何人可以活出来当善报顺？ Does anyone have the ability to live out the Sermon on the Mount?你知道路的，我有的时候假设你们都知道很多的你不知道的事，因为我是奇怪的人物，有像每一个人知道吉尔文是1509出生，1564过世，恐怕你不知道同一个事情，路的你可能不知道，他是为什么在神的面前是有发现因信称义，因为他说他在还没有信的时候，他最恨的就是当善报顺。The thing he hated the most in the Bible was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Why? Because it was condemning him day by day. But then afterwards, when he believes, he understands that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that's the goal that Christ has given to us. That's the aim. That's a certain beauty. He's describing himself. And this is like a wonderful sermon, but we can't do it. 所以上帝给我们这条路，我们在开始就承认，虚心的人有福了，痛悔的人有福了，我们就承认我们是不能够做得到，有要信靠耶稣基督，要得了赦免，有这个很确据在我们的心，我是得赦免的人，我也是一个属于主的人，我已经进入这个天，以后我们的目标 是不存我们的全的财宝在地，是存从今天开始存这个财宝在天。我们的就是耶稣基督说这个的有灾门该我们的房子在一个石头。以后这个带我们到第二十一节。第二十一节是有的时候人会省略它。我想每一个人知道耶稣基督说不要拆积存你的财宝在地。有没有听过？有。可是我们很容易省略的理由。第二十一节给我们一个理由。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是在哪里。是有告诉我们，是我们是弱，我们的财宝在地，我们的什么也是在地，心也是在地。若是天天我们的财宝想了在天，我们的心也是在哪里？在天。是什么的意思呢？意思可以说我们安全，我们的盼望，我们的目标都是要在地，有这个的够用的钱可以有安全。我们的思想的心是都关于地的事，我们的关心是在关于钱。我们的喜乐最快乐的事情变什么？赚钱。我们的行为都会有跟钱有关系的。我们就是人就是如此的。什么是有让你非常看很重？财宝，你就是会投注进去你的心。That's the way God made us. That which you're most concerned about, that's where your heart, your everything will be. 几乎是一个逻辑上的一个事情。若每天我们关心钱，有时候有没有关心钱？如何知道？你是不是最关心？可以说早上起来，你就是在想这个的经济的信息今天如何？简单来说，开的电视会开到什么地方？会开到这个的股票，看的股票，就是看的 ，OK， 好，看的，这个是我们要注意，这个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快乐在哪里，就是我们的心必定在哪里，也很危险的，这很危险的，人就是这样子，从传道到地上人 ，People are this way. You do not suddenly leave believing. You slowly start to not believe. And you say, "Oh man, man, 我现在信不是那么信仰，信不那么好。你要问你第二个问题，是不是因为你慢慢的是在关心地上的事，超过关心神的旨意？"一个月两个月一年三年，慢慢的我们信心往下去了。所以耶稣基督说不要存你的财宝在地，因为你的心就是在地，你的心在地，最后你的信仰也是在地。可是他也是给我们一个大的一个鼓励，他说如果今天我们听他的话，我们就是信主的人，我们是知道这个的地到底是钱重不重要的，可不可靠的。我们听他的话说就是这样子，我们若存我们的财宝在天，我们的心就是会在天。我们可以说越来越好，存你的财宝在地越来越有问题，存你的财宝在天越来越好，越来越关心。我喜欢爱德华兹告诉我们，他父 他有一段时间，他20岁的时候，他的心理复兴，他会告诉我们，他看报纸，很快转到这个的宗教的部分，看教会有没有任何地方复兴。他看到哦，非洲复兴，心里十分快乐。他的财宝就是在天是神的灵，让我们像做神的旨意的人有福的。看到神的教会好的消息，会心里很快乐。关心可以说教会和神的事，会有这个的，有得到这个的地上越来越好的。因为我们心就是在天上的事，神就是会带我们往上去的，财宝越来越多。我们的思想、我们的关心、我们的喜乐，都是关于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国度，我们的救主如何拯救了我们，我们如何服侍他，我们就是把我们自己投进去做神的旨意。我不谈的必须在教会，连在工作也是想我为主工作，我关心人的属灵的情况，我就是天天行神所喜悦的事，和我们是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在哪里。我也不能够说今天最后 What does this verse mean to you? 但是一个事实，钱是这个生命，我们对钱的态度的很重要的一个点。那我们必定在地有一些责任，我们不可负责，不可。耶稣基督没有请我们做 Saint Francis， 是都不关心我们的责任，不关心我们的家，就什么都卖掉，为主过了一个贫穷的一个生命。不，我们有一些责任。我们必须存一些钱为我们的家庭，可以说是有先容许我们，但是同时间说要吃要喝就可以心里要吃要穿，有东西吃有东西穿，就是应该满足，应该满足。有在我们的天路历程，他开始的时候是这个基督徒是如何可以开始有做这个天上的路。一个事情他说，我把我 I blocked up my ears and then I could 他跑出去送这个要灭亡的钱。什么意思？他意思在这个社会很多人会伤，如果你是要用一切你的钱行善做神的公义，不跟随人，他会觉得你是个疯子，你在做什么，你就浪费你的生命，也 不安全你所做的。可是要有不听别的，我们听救主所讲的话，我们不要存我们的财宝在地，为我们自己，我们要为我们自己存我们的财宝在天。这里是说我们自己不能够说对你有什么的意思，但是神是看到我们的心，我们要很深厚在考虑马太福音第16:19-21。最后我们再一次一起来念马太福音第16:19-21。Let's read again Matthew 6:19-21. You can read it in your own language. 我们一起来念，请。我们一起来做祷告。我们的天上的父，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都是有血肉的人， 都在关心很多我们地上的事，我们不得不，但是我们求你的灵在感动我们，我们有 能够有更完美的这个意向在我们的心，向你是容许我们在天存我们的财宝，留给我们的健全的我们，我们已经是信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求你恩待我们，我们能够是有你的灵的感动而听他向我们讲的话，我们能够听他的劝勉，我们要存我们的财宝在天，一辈子来欣赏在你的面前，过了你所喜悦的一个生命。Just 求你to help us that we will hear the words of the Lord Jesus Christ and store up our treasures in heaven, have it in our heart to do nothing else on this earth except to do his will, to do good, and to be in that way rich beyond what we can think or dream. We pray that you'd bless the words that the Lord has spoken to us through the Sermon on the Mount. Pray in Jesus' name. Amen.